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我是泽林。那人与人之间可能真的有磁场这么一回事，有些人可能和你一见如故，有些人和你永远都不能交心。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你会逐渐了解对方的脾气、秉性、三观、容忍不了的小缺点等等。那么有什么是让你觉得这个人不能深交呢？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5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免费自驾名额。那继续听到歌曲，来自金海心，悲伤的秋千。

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不换新衣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老地方》。那继续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是让你觉得这个人不能深交？有一位叫做白日梦的听众回复说呢，你只和他一个人说过的事情，第二天周围的人都知道了。可能我们身边都会有这么几个大嘴巴的人，可能有时候你会从他的嘴里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他们相处呢，那就只能少说话了。那在你身边还发生过什么事让你觉得这个人不能深交呢？关注经典969的官方微信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帮助的两个人 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北京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活动于9月15号从北京出发。本次活动的第一站为内蒙古的赤峰市，经典九六九主播龙叶将带领自驾车友一同感受内蒙最美的草原天路和那达慕。本次活动由内蒙古的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赤峰市旅游局、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那更多精彩的活动内容，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 轻轻的拥吻，

那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我是泽林。在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发朋友圈 P 图只 P 自己，过分的小心眼，嫉妒心重，情绪变化快，总是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人呢？那么你会觉得这些人不可深交吗？在这里也欢迎你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事让你觉得这个人不能深交？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5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免费自驾名额。你的留言我们都能看到，也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那么几个死党，可能是和你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发小，也可能是你们仅仅才认识几个月不到就变成了相互交心的好朋友，但是也有认识很多年依旧不会交心的朋友。有些人可能始终会让你觉得不会与之深交，那么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在这里也欢迎你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是让你觉得这个人不能深交呢？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今天互动话题讨论，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5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免费自驾名额，也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距离。为世界在远方等我靠近。